好，大家晚上好，那请静音。我们上次讲了第二品，我们继续接着讲。上次把维摩诘居士介绍出来了，我看看啊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了。哦，第一个啊，就是说我们上次还聊到有那个净土啊，所以蛮多同学还有 Marcus 不是问这个有关净土的问题啊。也有其他朋友，我们在讨论，就是同学在讨论，到底这个净土宗是方便法门啊，还是了义经等等啊？我就把这个概念稍微再重新理一下啊。其实是这样子，我记得这个例子，讲杨宗萨钦哲仁波切，我觉得他用这个例子，我觉得很好啊。那时候他在讲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，他说其实只要没有觉悟。就是只要你还没有明心见性，只要你还没有搞清楚或者是证悟到万法无生这件事情，只要还没有证悟到，你听过明白理解不算哦，像我们说上过课这些都不算，我们没有证悟哦。证悟是说你真正做实验证实了哦，这个是要一连串的修行，只要你还没有明心见性。那么我们都还在这个梦境里面是没有醒来的。那么六道轮回呢，是相对一个怎么讲，是一个噩梦，这就是个梦魇。这个梦魇很可怕，很无常啊。可能这一秒钟你很开心的在吃饭、玩耍，后一秒钟呢，那洪水猛兽就来了。我其实我们在那个最近在上海疫情里面，大家很有感觉。啊、哦，这一分钟还很高兴，可能到朋友家去玩，到超市去买个东西，哎，下一分钟就通知你，你是密接被关起来，或者是哎，你们这栋楼出洋了，全部抓起来，类似这样子，这个未来是不可控的，这已经不是说我很努力做人做事，我很用功念书，我就可以怎么样啊，努力赚钱，做好人做好事，这个已经跟这没关系了，这未来是不可控的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梦魇。其实六道轮回这个梦魇最吓人的地方就是无常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秒钟是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没错，你可以现在说，哎，我尽量行善积德，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在你记忆，能够 trace 到的地方之前，你到底做过什么事情？那个业力到底什么时候会成熟？哦，你以前到底？种了什么种子在泥土里面？你不知道，你这每一天都是黑白猜，很吓人。哦，所以我们说这六道轮回啊，是个梦魇。那么学过净土宗啊，以前我们上过好两个月的课啊，两三个月的课啊，哦，讲这个阿弥陀经，那就有一个这个阿弥陀佛，他说我发一个愿力啊，他在菩萨做菩萨，在因地时候做菩萨，发这个愿力。啊，48个大愿，他说我啊，一定要我这个愿力啊，就是说我要度所有的这个秽土里面的这些众生。你们修行啊，因为修行非常的艰难，想要出三界非常的艰难。那么我就发了一个愿啊，我这个当然我发愿，我们说过菩萨的愿是愿力，就是说他要功德来成就他的这个愿力，那么庄严这个净土。好了，他说我要一个这个西方极乐净土。哇，就是接引能够跟我感应道交的这些众生，记不记得我们前两个礼拜在讲？你看菩萨他发愿要这个创造他的这个庄严净土，但是他是不是要做好多事情？要行六度啊，要无量四无量心啊，是不是啊？慈悲喜舍啊，然后四摄啊等等，他就会去摄受，到时候他净土这个成就了以后，就会吸引。什么样的众生呢？能够跟他感应道交的众生，所以阿弥陀佛他发了这个大愿，成就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也要吸引能够跟他感应道交的这个众生。那么，哎，他那个大愿很厉害的，就是说你们啊待业没关系，你有很多的业力，本来随着你的业力，你是要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。但是我今天呢、啊、发了这个大愿，我成就了这么多的功德，所以我这个净土，只要你一心不乱，能够。持这个阿弥陀佛跟我感应道交，那么你死亡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你往生的那一天，我接你到我的净土，你就不需要再回到六道轮回了。虽然你的业还没有还清， 虽然你本身还没有修行到明心见性，还没有办法把这些烦恼断掉，能够出三界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保你，让你到我的净土里面来修行，是这样一个概念。但是这个净土呢，其实有没有醒来？还没有，他是把你拉到他那个净土里面去修行，继续修行成佛，所以只是把你从一个六道轮回的梦夜，一个噩梦，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噩梦，把你带到一个相对安稳的一个美梦里面，或者一个安详的梦境里面，让你在这里面啊，能够好好的修行，非常快速，而且是非常快速的能够成就什么事情？从梦里醒来，只是把你从一个噩梦拉到一个相对安稳的一个美梦里面，然后再从这个梦境里面修行，最后醒来。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，我们说这个净土，其实所有很多净土都是这样子。你到了那个净土，还是很多可以继续修行。你到净土里面，不代表你就成佛啦。你到佛的那个净土，比如琉璃光世界或其他的净土，这个宝庄严佛这些佛的净土，但是那些佛的净土，你不能带业去往生，你没有办法带业过去，所以好难修。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第一步如果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很棒，最棒的一个选择了。那么到这些净土之后啊，你就在慢慢修，慢慢修，最后能够成佛。哦，那真正要成佛了，你才算是真正醒来，从这个梦境醒来。那么我们有讲啊，明心见性，就是说，当你已经了解到万法无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，根本是虚妄的。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算明心见性，你就从梦里面醒来了。哦，但是醒来了，我们也有讲啊，你刚刚醒，睡眼惺忪，跟你哇，在床上伸了懒腰，打了哈欠，然后休息了好一阵子，终于完全清洗了，清醒了，然后去刷牙、洗脸、出门，这中间有一段过程啊。所以明心见性就是从梦里醒来，就我们说，哎，见性就成佛了，但是这个佛啊，不是圆正的。哦，就是看到了初二的月光，还没有看到十五的月光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就要慢慢修，慢慢修，慢慢修。这中间的细节，我们要等到上《楞严经》的后面才会讲。哦，那我们那个小班的《楞严经》在两三堂课就结束了。我们那个，所以我们知道后面啊，其实这些东西讲得很清楚。哦，就要大家慢慢慢慢上课时候才会学会。好，那么净土，我们再回到上次有一个问题，大家就在讲，那到底是？是不是了义经啊？这个阿弥陀经啊，其实不能算是了义经，它是一个方便法门，非常方便，方便到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太有力量了。哦，这个方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其实我不用去学了这个什么实相啊、了义啊、空性啊，哦，然后自己要想办法去明心见性。哎，我不用走这条路。我啊，就是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，我就相信有这么一个净土，最后我死的时候我也不用死，我就直接就往生到那边去，我就这一世我就往生过去了，根本不用经过死亡的过程，是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肉体哦才开始毁坏，但是我根本自己本身我不用经过死亡的这个过程，那我就过去了，我不需要去了解实相空性这些，这么的方便。是在讲述净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，让我能够心生欢喜，感应道交过去，所以很方便。像净土宗啊、地藏经啊这些，其实是方便法门。阿弥陀经、地藏经这些是方便法门，但不代表它没有力量。阿弥陀经的力量可是不可思议的大，所以佛陀才会不停的这个叫宣扬这个阿弥陀经啊，还请了十方诸佛的这些佛啊过来现广长舌相，证明说这一套经这是真实的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是这么回事。但是以实相的角度来看，到底有没有净土啊？这个七宝装饰啊，又是这个什么七宝做的树叶啊，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流水啊？有没有这些状态？其实从实相的角度来看，没有的。他现的这个庄严相啊，这个相也是梦境啊，是为了要接引众生。因为你不能现一个空城嘛，净土没有，是一个其实没有净土，都是一个一片空的。那众生不明白啊，他就在学方便法门啊， 方便法门这些众生，他不懂得实相是什么，所以要现一个方便的样子，一个世俗人我们众生所看到的一个庄严相。哦，这个庄严相就是只要举凡你看到它，你都会心生欢喜，心生安定，有庄严的感觉，那么你就会想要过去。但事实上，我们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这个庄严净土啊，是世民庄严，只是这个即非庄严，是世民庄严，就是庄严净土。真正菩萨是用清净心在庄严净土。当你老老实实、明明白白了解到原来万法无生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这才是真正的庄严净土。但是我们说它还是要显一个方便相，是为了要接引众生。就像我们说一个宫殿，我们众生有分别心啊。但你当你应该讲寺庙吧，当你看到一个寺庙破破烂烂的，全部都是灰尘，或者是连佛像都没有，你会想进去拜吗？不会啊，就想说是不是没有保佑啊，这里面没有佛像啊。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宫殿啊，好像这个佛寺啊，寺庙就像宫殿一样的装得非常的庄严，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吸引众生。所以是这么回事，就即使是净土啊，佛国土，都要从两个层面来看。如果你从空性的角度来看，其实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东西啊，万法无生嘛。但是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接引众生的角度来看，哦，他有每一个佛都有每个佛的功德，他们有他们的愿力，有功德，有净土的长相。哦，是这样子。那么你如果再多念其他不同的净土，你就会知道净土啊，也是跟我们的能够去那个净土要能够感应道交啊，你的心平等哦，你才有办法去净土。所以净土一般来讲，你只要看到净土，它的地面一定是平的，很多都是琉璃呀、啊、七宝所装饰哦，这些东西就是大概一个净土的一个比较，不能说都一样啦，但是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概念啊，不会有坑坑洞洞、砂石瓦砾这些。好，那我们上次就有讲到第二品啊，那个把维摩诘居士介绍出来了。我们就说，哎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他为了度化众生啊，就住在毗耶离大城之中啊，也是一个闹市。他呢是一个大富长者啊，不是一个这个苦修的和尚，他是居家在家人啊，非常非常非常有钱。哦，但是他是一个等觉菩萨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居士，他是一个等觉的菩萨，也是为了要度化众生，就示现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就示现在南瞻部洲，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毗耶离大城里面。但他早都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，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菩萨。哦，我们说过啊，看到什么辩才无碍啊、游戏神通等等，这些就是在讲一个菩萨。尤其啊，是这八个字：辩才无碍、游戏神通。你看到就是大菩萨，而且那种都是登地的菩萨摩诃萨这种大菩萨，他那个口才太厉害了哦。他是看到了很重要一点，他是看到了众生不同的根性、不同的因缘，他就有方法。讲不同的法能够摄受你，哦，而且游戏神通。为什么游戏神通？因为他已经证得了万法无生，他知道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如幻，都是在梦境之中。所以他，然后他知道他自己是在那个 VR 里面 ，virtual reality， 所以他不用他在梦境里的时候，在这个 VR 里面的时候，他不用在这个受里面的规则所限制。他爱怎么玩怎么玩，哦，他只要能够利益众生，他随心所欲，这个叫做真空妙用，真的是现大用哦。这个也是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，得念《楞严经》，后面就是在告诉你，哇，他们怎么样去现这个妙用，非常的不可思议。那么游戏神通，好，那么我们就说，哎，上次讲到了，他为了欲度人故啊，以善方便居毗耶离。啊，就讲到从这边开始，那我们就先看看，那他在毗耶离城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去过日子呢？怎么样去度众生呢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文啊，资财无量，摄诸平民，奉戒清净，摄诸毁净，以忍调行， 摄诸恚怒，以大精进，摄诸懈怠，一心禅机，摄诸乱意，以决定慧，摄诸无智。大家看到这边是不是觉得，哎，好像有点似曾相似？怎么感觉念过？他就是在讲六度啊。所以这个六度啊，他一边自己还要继续修行，因为还是等觉菩萨嘛，啊，菩萨还要继续修行，一边自立啊，一边自修，一边呢利他，所以还是在做上求下化。你看他这个人很有钱啊，那有钱啊，你就得财布施啊。你财布施之后，你才能够去摄受。这个摄字是什么？摄就是摄受，去度化那平民百姓，肚子饿了都没有下一餐，都快饿死了。这个时候你跟他讲法，他听不进去。你要先给他吃，让他吃好了，穿好了，能够活了，那下一步才能够为他讲法。所以财布施很重要哦。再来呢，他自己持戒很清净，那你持戒清净，你才有可能去度化那些这个生活非常放逸的人啊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持戒，你凭什么去度化别人，叫人家生活要清净，是不是？那他自己要以忍调行。他这个忍呢、当然我们每次讲到忍，就一直跟大家说，忍有两个层面去解释。一个就是说，哎，我不发怒，我不生气啊、我这个心情啊非常的平和，很安忍。那这个时候当然我有这个修养，我才有这个资格去调伏那些容易发脾气嗔心很重的众生、哦、那我自己都发脾气， 我怎么有这个资格 去调伏别人？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安忍、啊、在富贵中你要安忍、哦、这个忍很重要，一定要提醒大家，有的时候啊，在艰苦的环境之中修行反而容易。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很艰苦，说哇，我要立大志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很辛苦，我要努力，但是我不怕，我要努力。哎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在富贵之中，你怎么样还能够保持头脑的清净，心的清净，不要得大头症、哦、不要在这个富贵之中啊，你的整个你的这就我们说要富贵不能淫啊。怎么样在富贵之中你还能够不要淫乱，这个就很重要。因为你一旦富贵，损友就来了，哇，所有的人就过来，一则想要骗你的钱，要不然呢从你身上捞好处，要不然就带坏你，带坏你的下一代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安忍很重要，这是长久以来的家教，长久以来的修养。怎么在贫贱之中你要能够不能移，在富贵之中呢你要不能淫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这边很多同学家里也是有一些企业集团，你怎么去教你的下一代？这个是一个父母的责任。再来，他是以大精进，摄诸懈怠，自己本身非常精进。晚一点我们就会看到那经文里面讲，大街小巷你都能看到维摩诘居士的身影，这个就是他精进的方法呀，到处度众生啊。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他，那些懈怠的人看到他的这样子的精进、哦、才能心生惭愧啊，才会跟他学习、哦、当然他要禅修啊、哦、这个禅修是必须要的，能够安抚自己的心。讲到禅修还是要提醒大家、哦、那个开心禅9月就要开始咯，你们到时候就要注意啊，那个课程的表格一定要去学这堂课。禅修对于每一个修行人来讲都非常重要。像上次 Marcus 不是在写简讯说，哎，他每天中午禅修个几分钟，精神就回来了。哎，真的有用，我自己也是这么做。我那时候很累的时候，当然你能睡一觉也很好，那个一个小小的 nap 会 help。但是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你坐在那里5分钟，能够照着这个我们禅修的方法真正去静坐，整个精气神也会回来，很重要，一定要去学禅修、啊、再来以决定慧摄诸无智。那当然这个慧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般若正智，就是讲通心的智慧、啊、好，接下来啊，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，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，是有妻子常修梵行， 现有眷属常要远离，虽服饱食而以向好延伸，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慰。若至博弈细处，则以度人，受诸义道，不毁正性，虽明事典，常要佛法。白衣是什么？白衣啊，是在家人。那个出家人啊，我们在这个中原啊，中土中国古时候，你看出家人是比较穿这个灰色的啊，可能到了这个或青衣啊，到了这个大方丈，可能颜色不太一样，有些出现黄色的啊。那么藏传还有外面红色的，但是白衣呢，就是在家人。他说啊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他是大菩萨，等觉菩萨，菩萨摩诃萨，他没有出。他不出，没有出家哦，很多菩萨不出家的。那么他呢，却奉持着基本上是沙门。沙门是什么？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戒律。他虽然不出家，但是他就是奉持出家人的戒律。那么他虽然居家，也就是说他虽然在家里面啊，都是说并没有到山洞里面去啊，并没有到这个深山里面去，但是他不着三界。他不是身不着三界，他是心不着三界。三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六道轮回里面有两种分法啊。六道是照你的这个，你是天啊，住在天界啊，或者住在是人啊，或畜生啊等等分。六道里面也可以分成三界。三界呢是比较粗分，就是说有欲界或色界，还有无色界。欲界是欲望。就是哇，这个欲望比较重的这一群众生，包括天界啊的比较下层的，有欲界天，这边是欲界。那欲界天再往上面的天界呢，哦，这个欲望更清淡了，修行更好的就是在色界天里面的颜色的色。再往上呢，就是无色界天啊，这个所以三界六道就是同一回事，都是在这个轮回里面。然后他虽然身体啊是在三界里面。但是他的心啊早都出了三界了。哦，其实说就是他的心是如如不动啊。但是他身体呢是在六道里轮回里面到处走来走去，然后度众生嘛。这是 very, very typical 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形象。哦，他呀在形象里面他是世，因为他是居家这个大居士啊，非常有钱的。后宫有三千啊，他有妻有子。哦，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结婚，哦，有生孩子。但是他后来是常修梵行，梵行是什么？就是清净的行，他不行房事的。他有后宫三千，他可能有三万，他比三千还多，他可能三万。但是他们这一群全部都是已经变成一些修行人。我有看过白教很多的仁波切，他们后来，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有孩子，后来全家人都是修行。哦，他是非常具德的仁波切，因为，我们说这个仁波切也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出家的，一种是在家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具德的仁波切两种都有，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放逸的生活，他是修梵行，而且持沙弥戒，就是持菩萨戒，持沙门的戒，而且他是常修梵行，这很重要。而且他虽然有这么多的眷属，但是他自己的心啊很基本上都是远离这些人。你去看维摩诘居士，他出门啊，大家不见得会带随众，都是一个人，很长的他一个人走。但是家里呢，他会视线啊，有这个奴仆，有妻子，有孩子，有各种的人。但是这就是一个视线啊，他的心啊，早都知道这是一个梦境，如梦如幻啊。对于这个维摩诘居士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大菩萨来讲。吃什么东西啊，你今天要吃山珍海味啊，或者是树皮萝卜，其实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他有的时候会视线某一个样子，视线某一个样子也是为了要度化某一群因缘或某一种因缘的众生啊。那么他虽然穿着这个华丽的服装，但是他的庄严并不是从他的衣服里面所显现出来的，他的庄严是从他的相好，就是他庄严的长相而现出庄严相。我们一直都说啊，这个菩萨大概要修100劫才能修到相好庄严。他的相好庄严就是让人看到你就觉得你好清净，好庄严，好正派， 我就是喜欢亲近你，我感觉舒服。哦，并不是非常的美艳啊，妖艳啊，不是说硬是明星啊或什么样子的状态，就是一个非常庄严和蔼的样子。修一百劫，让众生喜爱你，喜欢亲近你。那他说，虽然他每天都吃饭啊，因为他视线凡夫的身体嘛，就要吃饭啊，那但是他真正心中的美食啊，是禅悦。就是禅定的喜悦才是他真正的美食。那像后来这个我们也会学到楞严经里面讲，有各种众生啊，尤其在天界或修行好的，根本不用吃饭，他们的食物就是禅悦，禅定就是他们的饮食。你别说不可能，绝对可能，因为你如果学过道教啊，道家那些仙人到后来都不用吃饭的。我也有认识朋友在那个什么青城山吧，有去修啊。他说真的就是还不算辟谷啊，他们那种修到最后就真的不用吃饭了，然后也不用什么靠点穴啊，然后再什么恢复正常，没有，你到修到后面真的就是这个方法。他们从可能慢慢断那个饮食，从我们这种正常的饮食可能就变成了吃某一些药草啊，甚至开始吃那个丹，到最后其实就是靠呼吸。他就告诉我说，这个是真正的朋友，他说你就是每天用呼吸的方法去吃饭，那个功夫高的这些师兄师姐，他说呼吸个5分钟10分钟就饱了。他说像他刚学可能要呼吸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饱了。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是神话故事，每次都要讲这个维摩诘经，讲到提醒大家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三国演义或水浒传啊，西游记，这些都是真正的实在的事情记录下来。那么维摩诘居士也会跑到这个棋盘室啊，打麻将啊，到那个卡拉 OK 啊，到这些赌博的地方啊，他也要去这些地方啊，才有办法度这些众生啊。而且啊，他受诸异道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受是接受，去学习哦。所以外道啊，就是佛教以外这些外道所教的东西，他也要去学，但是不会影响他的正性。为什么？你要打败你的敌人，你必须要了解你的敌人。你都不知道那个对方在学些什么，想些什么，你怎么度他？是不是？你不能看到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不对，你有罪，来，你到我这边来跟我一起信佛，不行吗？”你得了解对方，知道对方的状况，你才有办法有效的度。而且他说啊，世间的这些书籍他也都看啊，哦，他不只看佛经啊，什么书他都看啊，但是他真正的，当然他的信心还是在佛法里面，这些都是为了要度众生。好，再来，他说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，执持正法摄诸长幼，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，由诸四渠饶益众生。哦，他说啊，在维摩诘居士在毗梨城里面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敬重他，那么都是以最尊贵、最高级或者是最高规格的这个供养，来这个这些东西贡品啊，来供养维摩诘居士。那么这位居士呢，他也执持正法，其实学的就是这个叫正宗的佛法。那么从老年人到幼童啊，没有年龄的分别，他每一个人他都会去度化。智生啊，这个一切智生，在我们如果直接翻成比较白话说，做生意啊，他就是获利。我们说啊，这个赚小钱大，这个小富啊可以有俭，很辛勤的努力，这个勤俭持家，你可以有小小的财富，但是真正的大钱，那要靠天命。哦，这个维摩诘居士，他就是一个大布施家，他就是做什么生意都能赚钱。哦，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喜悦啊。那这个智生啊，其实真正的梵文，他比较正统的意思是说，在人世间做人世间的事情，做俗事，不见得一定是做生意。也就是说，他做任何人世间的这些事情也都非常的成功，但他不会引以为戒，沾沾自喜。哦，那个四渠啊，渠是街道的意思，闹市街道，所以只要是 各个地方你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啊，入政治法救护一切，在这个政府啊国家里面的这些单位啊，在朝廷里面，在皇宫里面，哎，你也可以看到他哦，他也要度化这些人。入讲论处早已大乘，这个讲论啊就是有一些辩经啊论法的地方。我以前去印度的时候也有看过和尚在那儿辩经，所以他们啊很多人啊在这个不见得是要寺庙里面啊，他们有很多这个讲堂啊，也是让大家做一些辩论啊，或许也不见得是经文，但是就是在这些地方他也会去参加。那么这些能够参与这些辩论的人通常是比较有知识嘛，是有学问的，哎，他就到那边去宣扬大乘的法门。入诸学堂又开同盟，哎，到小朋友上学的地方哦，去教这些孩子们啊，因为没有年龄的限制嘛。入诸营舍是预知过，这个叫什么声色场所妓女户，他也要去那边告诉什么，告诉这些嫖客，你不要纵欲啊，做这些事情不好啊，赶快回家吧。哦，而且这些下层社会在印度是种族制度，这些贩夫走卒屠夫妓女们是最下层的，他们也需要被救度啊，所以维摩诘居士也要去那边，即使是妓女他也要讲法给你听啊。对他来讲他没有分别心，什么人都是人啊，所有六道里面的都是众生，所以到处每一个地方他都要去。入诸酒肆能立其志，他也要到这个酒廊里面啊，这个夜店里面啊，喝酒的地方啊，去跟大家讲这个浅尝即止啊，不要乱玩物丧志啊，叫大家甚至能够发愤图强啊。若在长者，长者中尊，未说圣法。这边这个长者讲的不是老年人，长者在佛经里面以后都要记得，长者就是有钱人，有地位，有钱，有声望，比较是太平绅士这样子。碰到这样子的长者，大家都非常尊重他，他就为这些长者啊讲大乘法啊，这个圣法其实就是大乘法。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断其贪着。这个居士啊，在梵文里面也不是在讲说在家的居士，这个居士啊讲的是一般中产阶级，刚刚那个长者是特别有钱的人，这个呢就是一般但是中上层阶级，就是环境还是很好的哦，但是不是最有钱，所以他也要告诉这些人，虽然不是最有钱啊，但是呢你不要天天贪着想要赚钱哦，这个赚钱呢、啊、要寻求正道。那么再来呢，在刹利中尊，教以忍辱。这个刹利啊，是印度里面的一个种姓。我们分这个印度分成应该是四层啊，最上面是婆罗门，婆罗门是祭司，那是最尊贵的啊，这个是最上层的。那么当然因为是宗教有关嘛，这个是再往下呢就是军政界，就是刹帝利是军政界帝王的啊，就是非宗教以外最上层的。那么再往下面呢是吠舍，就是平民啊，最下面就是奴隶制度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些贩夫走卒啊，屠夫啊，这个奴隶啊，还有妓女等等。好，他说啊，如果他是在度化刹利，就刚刚讲是军政界帝王，他会教他们忍辱啊，因为你手握生杀大权，你绝对要忍辱啊。就像我们现在最高这个最上层社会的，不管你是这个企业或者你是政治家，是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，只要你在顶尖，你一定要忍辱，你不能让自己的嗔心去伤害众生，尤其是手握权力的时候，你的嗔心是可以伤害很多的众生。如果我们是个平民老百姓，我发了嗔心怎么样呢？我就顶多伤害我自己，或骂骂小孩，骂骂老公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社会的顶层，我手握所有的资源，那我嗔心一发不得了的。尤其你看我们现在至少还是就有法治的社会，如果你到古时候那个奴隶的制度，那上面的那个皇帝 国王一发怒，你看下面要死多少人，要有多少造多少孽，多少的冤魂，所以他会去教这些人，你一定要忍辱啊。那在婆罗门呢，这些是这个怎么讲，宗教界的领袖啊，那当然他不会这个杀生啊，但是他会有慢心啊。所有人都以他为尊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慢心都会出来，所以他要教这些婆罗门这些祭司啊，你不能心生，不能有我慢之心啊。那他若在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，这些大臣呢，就是那些治国里面的这些政府首长，这些大臣啊，教他们呢、啊、要能够造福百姓啊。若在王子中尊，是以忠孝。这个王子啊，就是国王的儿子，就是太子或者是太子的兄弟啊，就是这些王子。但是这个忠孝啊，你如果去看到那个真正梵文的那个经文里面，它并不是忠孝的意思哦。那个印度没有忠孝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。其实你去看那个就英文啊，也没有孝顺这样子的一个字。其实孝啊，比较是在华人社会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有孝顺这样子一个概念，其他国家不见得有这个语言，不见得有这个字啊，相对的字眼。这个梵文啊，其实它是翻成它真的意思是说，放弃对于帝皇之家这种至高的享受或者是权力的追求。那么我们为了翻译成这个适应中国的这个社会，所以我们就翻成忠孝两个字，但他事实上是在教这些王子们不要放逸、哦、不要追求权力。若在内观中尊化正宫女，他也要到那个皇帝的那个后宫去啊，那后宫的这些女眷也要被教导啊，那就是要教这些女眷啊怎么样贤良淑德等等。若在庶民中尊，令心服力。庶民是什么？庶民其实就一般老百姓，甚至比较是下等的这种庶民啊。那碰到这种人呢，他就会什么样的人变庶民？你要奴隶制度下层的，就是没有福报嘛，累世累劫都不造不积福德，变成庶民。要不然呢，你就是刚从下山道爬上来都很辛苦，所以他就跟你讲，你要积福德啊，你要广积福德，要做善事啊。这个佛陀里面啊，也往我们在下几堂课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弟子专门啊，他去托钵，很喜欢到那个穷苦人家那边去托钵，你给他一个萝卜也好，给他一根青菜也好，你都算布施了。他知道这些庶民啊真的是很苦，没有福德，所以尽量就在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这个这叫什么，为自己植福田。所以每次啊都劝大家有机会就要布施。那么供养寺庙、供养上师、供养僧人是很大的福德，因为你供养这些僧人上师，等于你是护法哦，这个佛教才有办法传出去啊。当然我讲的现在是具德的上师，不要到外面去被人家骗钱啊。这外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法王上师、仁波切一堆啊，那个没几个是真的。就是你当然你自己要小心的选择，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具德的上师，真的是要供养啊。好，再来，他说啊，若在梵天中尊，回以盛会。刚刚是在讲庶民没有福德。那梵天呢？梵天这些天王，天王福德肯定很高嘛，不然他不会当这个天王。但是在天界，大部分是有福，但却没有慧，他没有空性的智慧，徒具福德，很多就到天界去，但很危险，因为啊，你福德用完了会掉下来，这很要很小心。所以他在去度化天界那些梵王或天界这些天人，就跟你讲说，你不能只是有福德享受啊，你还是要修行啊，要去修般若智慧啊。哦，若在地势中尊，视现无常。这个地势也是某一个天啊，地势天这边的呢，非常长寿，长寿到他都忘了自己会死，所以没有什么无常这回事情，都不会死了，还有什么无常？所以他到这边要去跟他们讲无常这回事。若在护世中尊，护诸众生。护世呢，讲的是也是 护世天王，也是一些天王，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能够保护这些众生，那也要去跟他们讲法，告诉他们如何保护这些众生。这就是他平常做的事情。那除了这一些，他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特征？那肯定要有啦，因为这刚刚所讲的其实蛮多菩萨都是类似的状况，但是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色，是只有维摩诘居士才有的。什么特色？其以方便现身有疾。他呀老是生病。这个菩萨很奇怪，又有钱又有智慧，辩才无碍，修习神通，什么都好，他就是天天生病，每天都是经常生病，三不五时就是生病。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生病啊？他是等觉菩萨了，等觉菩萨都这个游戏神通了，还生什么病？那当然并不是他的业力让他生病，而是他示现，他现身。你看，他是示现他的身体有疾呀，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度化众生，以其疾故，国王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及诸王子，并于官署无数千人，皆往问疾。他生病，因为在这个毗耶离城的这个名望实在太大了，所以只要一生病就好多人会去探病。其实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，到他的家里去探望他，能跟他有一些对话啊。可能很多人其实平常也没机会碰到他怎么样，就跟他有机会对话去看他。但重点并不是要让人家来看他才现生病，他真正啊，他的原因是说，我想现我这个色身，告诉大家有钱有势有智慧啊，如我维摩诘居士，我都还是生病呢。生病就会痛苦啊，病到最后就会死啊。所以他是为了要用这个病体、这个身体来示现无常。到后面啊，再往后面到第五品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本经的高潮。你到时候会学到，凡夫众生啊，是因为烦恼而生病，而菩萨示现生病呢，是因为慈悲才生病。这个比较深的道理我们会往后再讲，但是在现在这个点上面啊，就知道维摩诘居士示现生病，为了要示现我们这个色身是无常的，是没有办法依赖的，是没有办法永久的。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。其王者维摩诘应以身疾广为说法，诸人者世身无常无疆无力无间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，为苦为恼重病所及啊。就是跟大家讲，你看看这个身体天天在病告诉大家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不管你打再多的玻尿酸、肉毒杆菌什么东西吃回春药，最后还是要老，还是得死，这是无常的，没办法的。僵呢，是强而有力的意思这也不是一个坚强的东西，它是很脆弱的，是没有力气的，一撞一破就碎掉了，随便一个细菌一个病毒进来就哇塌了没了。无坚它不是坚强的，而且是速朽，是很快就会腐朽的一个法，就是东西啊，就是一个非常很快就会腐朽的一个色身。你不能相信它，你不能够把你的鸡蛋投到这个篮子里面去啊，它是没有办法让你依赖的，而且是你苦恼的根源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今天这么辛苦的去赚钱，赚钱是不是就要受气，就要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是不是就要可能就要须臾谄媚啊，为了要跟上级啊，为了同事啊，你的客人等等，要做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为了什么？就是能够挣钱回来满足我这个身体啊，我这个身体要吃要住，要吃好的住好的，是不是痛苦的来源？然后我还要赚了钱，要去想办法弄长生不老的药，要去找医美，然后要去怎么样怎么样养生，是不是又是为了要让我这个身体不要毁坏，能够活得久一点？其实所有的一切，很多的痛苦烦恼的来源，不就是这个身体吗？ 所以他说啊，诸人者，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啊，就是告诉你护是什么意思，依赖，就是真正聪明的人，没有人会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到身体的这个篮子里面去。如果你所有的指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色身，想要长生不老，哦，想要青春永驻，那你真的是傻子。聪明的人没有人会这么做的。现在就开始告诉你了，他就用各种的方法来形容到底是什么，什么我们的身体啊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世身如锯末，不可搓磨，世身如炮，不得久立，世身如燕，从可爱生，世身如芭蕉，终无有间。他就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泡泡一样，小的泡泡是沫嘛，大的泡泡可能就叫泡泡，根本就不能去触碰它的，一触就破掉了，而且随时你不触碰它，它还是会破掉，外面有个风吹草动它就破掉了。而且你这个身体啊像燕，燕是什么？阳燕。这个阳燕啊就是我们所讲的海市蜃楼，就是你在沙漠里面，你口很渴一直在往前走，那个阳光啊因为折射的关系，你就让你产生幻觉，前面好像有一滩水，那你就冲过去之后就发现那是一个幻影，然后冲过去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渴死了。这个就阳焰，阳焰就是海市蜃楼，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他告诉你身体就像阳焰一样，根本是如梦如幻，而且它是从渴望那个叫做情执，可爱就是情执，也是人言经里面后来会学到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众生会投胎到变成这个人，情执重的就变成胎生，情执啊很重啊，这个对于那个情执啊，你知道这个情执有的时候是对爱，那个执啊还有很多是贪婪啊，很这样子的一个众生，最后比较容易投胎变成人胎生的啊。那么他告诉你，我们的身体就像芭蕉叶，你有没有看过芭蕉叶？好像那个杆子很粗，其实里面是空的啊。好像很坚强，其实中空的，根本不坚强。那再来啊，下面这一段我觉得真的翻译的非常的美，这个文字非常的美好。世身如幻，从颠倒起，世身如梦，为虚妄见，世身如影，从夜缘现，世身如想，属诸因缘，世身如浮云，虚云变灭，世身如电，念念不住。这边啊文字真的是好美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是谁翻译的？是鸠摩罗什啊。鸠摩罗什是个外国人啊，他不是中国人啊。一个老外能够用这样子的文字把佛经翻译出来，真的很厉害啊。他是老外啊。所以你看还有另外一个玄奘也是。他为了要把这些佛经翻译出来去学梵文，一个由西到东，一个由东到西，这两位大师我们真的要为他们致敬，好厉害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你翻得出来吗？你翻不出来的。那这一段有没有想很感觉又有一点似曾相似，那个金刚经已经学完的同学，是不是最后告诉你金刚经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是不是就是这一段啊？告诉你我们的身啊就像如梦如幻，全部都是虚妄的。影子呢，为什么从业缘现？要有身体才有影子啊，影子不会自己存在的，它的这个因缘业缘就是因为有身体才会有影子。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我们就要会跑到六道轮回来现这个色身，也是我们业缘啊成熟的关系。如想，那个想是什么？回音啊，空谷回音。你说你没有叫一声喂，那对面会不会有响声？不会啊。那你叫一个喂，对面也是喂，这个东西就叫因缘，一定是做了某一件事情，后面才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是有因果的关系，因果循环的，属诸因缘。 身体也如浮云。浮云有没有看过在那里不会动的浮云？不会的。浮云啊，其实就是很多的水蒸气聚在一起，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嘛，是不停的在变化，哦，一下就没有了。再来呢，那个电啊，其实是代表速度，哦，它非常快的这个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念念不住，那个念念啊，其实不是你的起心动念啊。当然，你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说，一个念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存在、哦、没有，它的非常的短暂，连一个念头这么短的时间它都没有办法存在。但是它真正的梵文其实这个念念是刹那的意思，它真的就是刹那两个字，刹那是梵文直接翻过来，是非常短暂的时间，所以他说是连 一个刹那都没有办法这么长久的存在，非常短的时间。哦，他这一段就告诉你，那么梦幻泡影是说非常的虚妄，露跟电呢是讲他那个时间非常的短暂。哦，再来，世身无主，唯如地，大地啊，你觉得大地自己能不能做什么事情？大地自己没办法做事情啊，都是任人宰割啊，对吧？人家在上面踩一脚，或挖个洞，或要种一棵树，或干什么，大地也不能干嘛呀。世身无我，唯如火；世身无受，唯如风；世身无人，唯如水。这边是不是又有点似曾相识啊？我们学《金刚经》有没有说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相？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？就是告诉你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根本没有个我，哪来的我？没有。它就是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、啊、包括下一句世身不实四大为家，其实就是地水火风根本没有一个我，那么它也没有一个人相，对不对？那个众生相是什么？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这边有讲人啊，人相是什么？记不记得说它就是普特加罗布德嘎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一个旋，一直不停在里面旋，这个叫做轮转的一个精神主体，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投胎的那个精神主体根本就没有这样东西。他告诉你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受者相。这个受者相就是 Jiva， Jiva 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人众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相续绵延不断的下去，好像有一个延续的一个概念，一个时间的概念，叫做受者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身体根本是虚妄的，根本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相。四大为家，根本就是拆出去就是地水火风，没有其他的，都是这些元素拼造而成的。我们的身体是不实在的，世身为空，离我，我所、哦、没有我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能，也没有一个我所，所以没有二元啊，没有一个自己这个实在的色身，也没有一个色身所能依赖生存的这个空间，都没有。世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；世身无作，风力所转；世身不净，秽恶充满；世身虚伪，虽假以早遇一时，必归磨灭。看看这边是，这边应该是还蛮容易的啊，就是告诉你还有一点呢、啊。我们的身体啊，其实是非常不干净的。你把那个皮剥掉以外，往里面看呢、啊，不是，是不是一滩血水啊？就各式各样的东西把合成变成我们的身体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佛陀后来所教你，观身不净啊。这个是在初期的教法，你要自己去观想你的身体啊。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美好的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污秽的，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智慧。没有那个怎么讲，我们的是肉眼，你看不到身体真正的状态，里面有多少的细菌，多少的病毒啊，脓啊，血啊，尿啊，这所有东西合成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只看到外面的皮，事实上你如果再往里面更透彻，那皮长得其实也并不好看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观身不净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观法。再来，世身为灾，百衣病恼；世身如秋景，为老所病；世身无定， 唯要当死。世生如毒蛇，如怨贼，如空惧，应借诸入，所共合成。这边啊，应该也都蛮简单的。到最后，他就告诉你，这个身体啊，是应借入所合成的。这个应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五应，就是色受想行识。戒呢，戒就是十八戒哦，就那个入呢，就是六入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外面啊，是不是色声香味触法？这个入是内入，内应该讲内六入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、哦。或那么如果在跟外面攀缘呢，色声香味触法之后，是不是变成十八戒啊、哦？眼耳鼻舌身意戒，再加上这个五蕴，就是这一些所合成的。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会变老，会变丑，最后会死亡，会腐烂。这些东西，我们所有的烦恼，其实就是这个色身所惹出来的。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？因为他告诉你，诸人者，此可幻焉，当乐佛身啊。他告诉你，这个色身啊，真的是不能依赖啊，是很糟糕的。我就是显这个生病的样子，你看我每天都在生病，很惨啊，很不舒服啊，就知道人啊，最后是会要死掉的。那么这个身体因为不可靠，所以前段维摩诘经其实分成三大段。第一大段是在告诉你维摩诘介绍它出来，中间这一段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上的这一段，其实是在维摩诘在教大家，在呼吁大家，你要心生出离，不要执着于你的色身，色身会毁会烂的，所以一定要出离，出离三界。如果你把你的这个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色身上面，你最后一定会失望的。那到最后怎么办呢？色身不能依赖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他告诉你，色身不能依赖，但是你可以去追求佛身啊。哦，佛身是什么呢？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讲。哦，佛身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身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就会跟大家讲，那怎么去做我们才可以追求到我们的佛身啊、哦？就是一小段。那么之后呢，下堂课我们就一定要开始第三品哦，就是那十个弟子啊的故事就出来了。哦、那么里面的故事都不是很长，如果你光看那个文字、哦、你不见得会有这么多的感受，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文字里面比较深的法义、哦、我们随便举个例子、哦、这个第一个例佛陀啊要请这个下面的弟子不要去看维摩诘居士，没人敢去嘛。比如他说他找第一个找到那个舍利弗啊，舍利弗就说：“哎，我在打坐的时候啊，那个维摩诘居士就来找我，跟我说我这个打坐的方法不对。哦，所以内容其实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去讨论，到底打坐那应该怎么打坐法，禅修到底应该怎么做。哦，那后来还有一些学生啊，就说有些弟子说：‘哎呀，我在那里说法，说到一半，维摩诘居士就来说：‘哎呀，不可以啊，你这个法不能这样说啊。’那。”我们就会来讨论，那到底讲经说法要怎么说啊？哦，所以其实这里面的经文呢、啊，我们可以讲的，蛮多内容的。我也是打算这么讲，法义深，我们会讲的比较浅的层面。但是每一个故事，其实后面都有一些可以学习的东西，我们会多花时间讲一些这个部分。因为我们这一班有很多初学的同学，我觉得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把一些很棒的一些基础的概念跟大家分享。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先到此结束啊。大家我们一起回向好吗？好、哦，双手合十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 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我们下周一晚上九点见，拜拜拜拜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晚安， 谢谢老师，晚安。